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 甲报读者你们好， MyRadio 和 D 甲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癫狗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和 D 甲报。 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癫狗日报》嘅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嘅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嘅电邮地址缴费，多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20年的6月30日，明天7月1日就是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民阵呢就要申请这个集会游行的不反对通知书就被拒，就是换言之呢，明天如果去参加这个游行集会就有机会被控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咁但係我哋估計咧，聽日一樣有好多人咧係會上街嘅嚇。咁上街咧，究竟就係、即係遍地開花嗰種啊，定係有個民陣嘅大台跟住召集你啲人喺圍院，然後出發咧咁樣啊？咁照計咧就唔會有大台噶啦。不過民陣嘅召集人岑子傑咧，最近就忙於參加呢個九月立法會選舉嘅初選啊。嘅選舉工程，咁佢咧就冇出嚟就呢、一個咁重要嘅集會遊行咧，係講任何嘅説話，就由個副召集人啊就去發言，係嘛？就話咧，聽日即係即使你因為上訴啦，上訴多數都唔得噶啦，係咪？咁啊，聽日咧佢又會個人身份咧就叫啲人去遊行咁。嗱，點解我講民陣呢一筆咧？你岑子傑就因為去年一個反送中運動啊，民陣作為大台發動幾次遊行，100萬人、200萬人、几十万人，令到你岑子傑聲名鵲起，即係社民連嘅岑子傑係咪？當然我認識佢啦，係咪？即係我記得喺社民連嘅時代，我做主席嘅時候，佢唔知入咗會未啦，係咪？咁啊，好似就入咗會，但係就唔係好活躍嘅會員。咁啊，去年咧就一炮而紅。我都認為佢係即係社民連去參加立法會選舉嘅合適人選嚟嘅。老實講啊，即係無論即係因為佢過去一年啊喺呢一個民陣發言人呢個位置上面啊嗰、那個曝光啊，同埋亦都反映到佢其實睇我睇嗰場即係初選嘅辯論咧，佢可以講係咁多個參加初選嘅人即係口才最好嘅一個，但係就略嫌鬼鼠。鬼鼠嘅意思咧就係、是，講到呢個所謂反對國安法係嘛，即係又驚 DQ 呢啲，佢咧就好曖昧嘅嚇。我哋唔會冚頭埋牆，但係我哋又唔會怕 DQ。咁你究竟講咩咧？係咪？嗱，今日個事態發展就證明咗一樣嘢，你岑子傑就係為咗選舉有得入閘，你連呢個民陣發言人嗰、那個發言地位或者召集人。在一個出即係聽日咁重要的一個集會遊行，你都不出聲噶嘛，係咪？唔係嗰個聽日嗰個遊行肯定就反對國安法噶啦，啱唔啱啊？係咪啊？個遊行嘅主要訴求，咁你都唔出嚟就係、是、喂為咗個選舉啊嘛，大佬。嗱，今日咧，大家喺 Facebook 可以睇到啦，當呢個國安法喺人大常委會，即係港區國安法人大常委會，即係。無異議通過，全票通過之後，係咪？咁亦都即係人大常委會就亦都宣布咧，就會將佢即係根據基本法第18条，將佢列入呢個附件3作為全國性法律。當然，我認為呢個唔係全國性法律嚟嘅，呢個係打矛波。港區國安法又不適用於中國嘅，咁點會係全國性法律啫？係咪？全國性法律就係你又適用於中國，又適用於香港。嗰、那個叫全國性法律啦嘛，係咪？即係喺附件三裏面嘅全國性法律，包括啲國旗國歌法，係咪？ 包括呢、這、一個即係國旗、國徽、國歌法都係㗎，係嘛？不過有啲就係已經一早有呢個法律㗎啦，咁而家就變咗即係喺附件三裏面成為全國性法律，香港都要即係實施呢一條法律咁解啫嘛，係咪？國歌法就係香港立法會立法，咁佢係全國性法律嚟嘅，咁樣咁解，咁又中國都有全國有呢個全國性法律嘅國歌法㗎嘛，係咪？咁所以你嚴格嚟講，咁你呢條邊算係人大常委會立嘅？呢條邊算係啫？係咪？基本法又係人大常委會立嘅 ，OK 係嘛？咁但係呢啲我而家拗呢啲都冇用啦，咁啊已經殺到嚟啦，係咪啊？殺到埋身啦，國安法殺到嚟，係嘛？殺到埋身，於是人人自危，誠惶誠恐，紛紛變臉跳船，係咪？你就睇到啦。所以即係中國人有句説話最好嘅，事窮節乃現，係咪？咁你岑子傑好明顯就為咗個選舉，你呢個民陣召集人係咪？明明咁重要嘅一次遊行，你係咪你行出嚟講嘢曝光啊？唔講講你喂同反國安法，喂你要組織一次反國安法嘅遊行喎、啊？屌仲唔 DQ 你係咪？我呢個唔係陰謀論嚟嘅喎，我呢個係根據已知嘅事實嚟做一個判斷嘅。OK 啊，即係。我講嘅嘢唔啱聽咧，你就快啲趌路，唔好聽，係咪？好簡單，係咪？呢啲叫變臉，係咪？跳船、轉態，無論你用咩形容詞都好，就因為國安法殺到嚟，人人自危，於是人人要自保，係咪？即係我唔會講陳方安生係因為怕死，又驚俾人拉，跟住佢八十高齡，佢話我退出呢個政治工作，係咪？佢理由就是家事，係咪？咁但係佢都八十高齡啦，係咪？咁我唔會覺得佢係因為國安法殺到嚟然後褪嘅。咁當然你大家都要認為即係佢係跳船啦，係咪？呢啲例子係唔會造成一個惡劣嘅示範嘅。OK， 我認為陳方安生呢個例子係咪？但係香港眾志今日宣布解散，或者你梁仲恆嗰個乜港獨組織宣布解散，咁好明顯你就熬底啊嘛，係咪？如果梁仲恆嗰個就係、是。你又唔會去選舉而家，係咪？你驚咩咧？陳浩天就好彩咯，變咗，因為佢之前，喂佢嗰個香港民族黨已經傾，一早已經俾人搞掂咗，咁佢而家佢冇咗個香港民族黨，咁你話佢咩啊？係咪先？係咪？咁當然有啲人話，喂而家咁殺到嚟，咁啲人自保避風頭，咁有咩唔對咧？我冇唔對喎，但係你香港眾志係香港一個即係。年輕的政治組織，而且是如日中天，係咪？有黃之峰、有羅冠聰、有周庭呢些隻手可以前途無限的呢啲即係年青政客，係咪？喂，你宣布解散喎、啊，大佬，咁你真的要同人哋解釋喎、啊？佢今日嗰個聲明，我讀一次，大家睇下。佢話：本會今晨特得悉多名成員，包括秘書長黃之峰、常委羅冠聰、黃敖卓軒以及成員周庭相繼自行宣布離任本會職務及退出香港眾志。本會尊重 各人的個人抉擇及意向，更感激他們過去幾年為眾志及香港民主抗爭所作的貢獻和付出。本會秘書處以按各人意願即時撤銷黃之峰、羅冠聰、敖卓軒及周庭之會籍。另外經商議後，香港眾志認為本會現時運作難以持續，深感必須化整為零，眾人應以更靈活方式繼續投入抗爭，現宣布即日起解散及停止一切會務。眾志成員作為無數抗爭手足一份子，各自投入本地運動的不同戰線，帶著在眾志的歷練，持續在極權壓迫下尋求創造破局的可能。同行路上必會再遇，香港人街頭再見。香港眾志2020年6月30日。你可以話啊，我呢個係以退為進，我化整為零，我走落街頭。咁係咪你跟住九月呢個選舉你唔參加呢？請問？喂，大家對你有個期望係嘛？你而家每個區都會有啲候選人去參選係嘛？咁你個張坤陽喺九西點算咧？係咪？黃之峰喺九東都預備咗個 Plan B 㗎啦，係嘛？明知自己會俾人 DQ， 喂，你原本做好曬啲計劃， 咁咪你做呢啲計劃嘅時候，都已經知道會立國安法嘅啦，係咪？咁你今日呢種姿態係咩咧？聽日實施，我今日就解散，係咪？咁跟住就話俾人聽，我化整為零，走入街頭。咁係咪你而家唔會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咧？請問，喂大佬啊，年紀輕輕就學人做政棍。你知唔知而家咁樣會造成一個幾惡劣嘅影響呢？共產黨就更加有恃無恐啦，大佬！喂，我立國安法一宣布，即係通過，咁就雞飛狗走，老嘅有老嘅走，後生有後生嘅走，係咪？有啲啊神早已經走咗去啦，係咪？即係好似老蕭咁喺台灣而家探緊世界啊！你好咗我醒目啊咁樣。喂，對我哋而家仲喺個抗爭路上嘅呢啲年輕人，你話即係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打擊幾大啊！對香港其他人因為國安法而擔心香港嘅前途嘅呢啲人，見到你呢啲所謂過去啊，又去勾結外國勢力，又去游說，係嘛？又走國際線，係嘛？黃之峰又即係嚴言以即係香港國際線嘅領導人自居，係嘛？下下就言必稱英美。咁有呢個政治能量，就是、國際政治能量，你而家算係乜嘢呢？請問退出香港眾志係咪？跟住仲要解散香港眾志，你幾條友退出就嚇到香港眾志都要解散。香港眾志嘅聲明係好荒謬嘅喎，係咪？好啦，咁有啲人相繼離開，咁我哋多謝佢對香港眾志嘅貢獻，係咪？按照佢個人意願，我就撤銷佢會籍啦。跟住撤銷佢會籍之後，跟住我哋就解散。咁奇怪都有嘅，咁而家你话俾人听，我以退为进啫。不过我而家系即系化整为零嘅以退为进，吓、啊、喺街头再见。街头再见嘅意思系咪你唔参加议会嘅选举先？即系呢一种咁嘅做法咧，系即系非常之可耻嘅，我觉得系咪？你香港眾志都有好多人有案在身啦，係咪？不過就冇俾人告暴動咁解啫，係咪？咁而家嗰啲俾人告暴動嗰啲，或者掟個汽油彈判四碌嗰啲，係咪？呢一班人係咪？你哋咧就因為有呢班人去抗爭，咁先至你頭上有光環，係咪？跟住就打算五區都去選，係咪？咁有個朋友同我講，鬱敏可能佢係一個選舉策略嚟嘅喎，因為香港眾志。即係已經過去有被 DQ 嘅前科，包括周庭啊、黃之峰啊，係咪？羅冠聰啊，甚至個議席都俾人 DQ 埋咯。咁呢班人啊，冇可能再喺來屆嘅立法會選舉可以參選㗎啦，係咪？咁如果你用香港眾志名義就死得㗎啦。咁於是咧，而家我解散咗香港眾志，跟住我咪化整為零去選舉咯，係咪？咁你就唔可以話我有香港眾志嘅呢一個咁嘅即係呢、这、一個咁嘅背景，咁我就會被 DQ 咯，係咪？咁但係如果睇你呢個聲明，你又冇講你會繼續參加個選舉，個化整為零，係咪？咁即係算係點咧？咁至少而家就係造成一個非常之惡劣嘅影響咧，就係共產黨同埋嗰啲建制派而家咪更加可以張牙舞爪。你睇，屌你真係唔嚇得嘅，原來你明唔明啊？佢話明立呢個法係要起到呢個震攝嘅作用，如果咪震攝到你咯。有啲人同我講，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唉，而家殺到嚟嘅話咧，我哋褪一褪先。咁係咪講呢啲嘢咧？係咪？咁點解幾日前仲喺度張牙舞爪？係咪啊？自得意滿係嘛？你睇下黃之峰喺個初選嗰個論壇度講嘢，哇！真係～義正詞嚴，令人動容。喂，而家就褪啦。咁你話造成嗰個影響有幾壞啊？除咗岑子傑啊、香港眾志呢啲咁嘅做法，呢啲仲係比較年青啲嘅，因為可悲咧香港。另外，今日人大常委通過呢個國安法，聽日宣布，聽日就會實施。你嗰班民主派屌乜一粒聲都冇。行出嚟開一個強硬啲嘅記者會，係咪都冇？咁即係點啊？咪又係為咗選舉，又係要有得入閘屎都食，係咪？ 不敢旗幟鮮明行出嚟反對呢一個國安法，係咪？喂，你台灣啊，蔡英文都出個 post 話非常失望啦，大佬，係咪？證明香港一國兩制行唔通啊，講啲咁嘅嘢啦，陸委會又講嘢啦，係咪？日本又表示遺憾啦，係咪？美國就即刻宣布取消香港，即係商務部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啦，係咪？跟住有啲即係有啲開始禁運啦，有啲產品已經係。喂，你哋嗰班人嘅回應就係咁，跟住你係咪繼續去勾結外國勢力咧？唔敢啦，仲有咩國際線啊？而家如果照你哋啲咁嘅做法，係咪？要帶著喺香港眾志嘅歷練，持續喺極權壓迫下尋求創造破局嘅可能喎，係咪？所以大家即係睇到就即係好清楚。我琴日接受呢個希望之星訪問嘅時候，我話。喂，跟住就係萬馬齊喑噶啦，係咪？自我檢查，香港人係好怕死嘅，係咪？共產黨出呢一招，喂，你點樣三十五加啊，大佬？係咪？雞飛狗走，係咪？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係咪？佢搞到。其他人都受到影響噶嘛，係咪？即係所以你睇翻舊年到而家發生嘅嘢，咁我哋真係為嗰班被捕、被監禁、被凌辱，係咪？被殺嘅年青人，係咪？係感到非常之悲哀，係咪？即係我哋繼續會觀察而家呢啲所謂泛民主派啲人嚇嗰個表現係嘛？嗱，我正話講嗰啲嘢咧，就肯定你啲黃絲唔啱聽嘅係咪？所以你就唔好睇唔好聽啦。OK， 你繼續去發你個春秋大夢係咪？我哋咧就唔會改變我嘅態度嘅。OK， 係咪？即係正如李儀今日嗰篇文章所講係咪？即係。而家即係點啊？明明見到隻大象喺間房度，你當睇唔到，係咪啊？喂，沉默係一種罪惡嚟嘅。你而家呢種行動更加係一種極大嘅罪惡，係咪啊？人哋都未叫你投降，你就繳械啦已經。所以政客係靠唔住嘅，啊，係要靠自己嘅，係咪啊？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啊，講呢個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啊，撥亂反正重建香港，自己香港自己救，提出呢啲咁嘅即係訴求嘅時候啊，咁我係引述呢一個南宋一位詩人楊萬里嘅《桂園譜》啊，萬山不許一溪濛。難得溪聲日夜喧，道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咁啊，而家就係要大家喂，要堅持白忍，係咪啊？繼續抗爭，係咪啊？你而家氣甲曳兵，係咪啊？佢咪得其所哉咯？最令人憤怒的就是那些葉國軒、吳秋北、譚耀宗、譚慧珠、梁愛詩之流這些賣港賊，是吧？就洋洋得意，是吧？你真是不堪一擊，就是這樣了，是吧？那我們怎麼對得住過去這一年流血、流汗、犧牲性命、犧牲他們的自由的這一班年輕人呢？